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帝都上书房，嘉宁帝立在窗前，傅于身后的手缓缓摩挲着大拇指上的白玉扳指。 结果如何呀？ 陛下，龙老传来密信，上虎啸山的余老等三人都没有下山，日前送往邺城的补给已经到达，密探说是靖安侯君亲自送粮入城。 摩挲扳指的手顿住，嘉宁帝眼底寒芒闪过，长叹一声： 唉，三位准宗师都难取其命，到底是帝圣天亲手交出来的。 陛下，那接下来的计划？ 继续进行，帝子元身边的高手不少，朕原就没指着那三个人能取帝子元的性命。虎啸山是帝子元送粮的必经之地，唐时命他送粮的事，将来肯定瞒不住有心人。他若真在虎啸山上死于北秦杀手和大晋准宗师之手，三军阵前诛杀统帅，你说将来天下人会如何说朕呢？ 陛下竟早就做好了此次诛杀靖安侯君会失败的准备。 太子如今在何处？ 龙老刚传回的消息，殿下如今在宋于戍守的山南城练兵，他说前次相见，殿下有言会夺回君县城。 元朗战死在君县城，以太子的心性，他想亲自夺回来倒也是常理。赵福，下去吧，这些准宗师入西北前，朕就已经交代过他们该如何做。诛杀帝子元之事你不用再过问了。帝子元，帝子元不可能从西北活着回来。 北秦王宫，将近半月休养，莫天的功力已经恢复得七七八八。此时他立在鹦鹉殿外的石阶上，和嘉宁帝一样望着漠北的方向沉思。 陛下， 阿青怎么样了？ 连将军昨日夜里醒了一次，又昏睡过去了。国师说连将军伤势过重，怕是之后的几个月都是这副样子，但没有性命之忧了。 虎啸山上结果如何？ 陛下，太王虎啸山的人一个都没能回来，大晋的靖安侯亲自把军粮运送到了邺城，咱们的死士失守了。 意料中的帝王之怒没有出现，吴莹甚至奇怪地从莫天的神情中感觉到了一丝如释重负。吴莹不做他想，从袖中掏出一道折子拱手呈上。 陛下，德王爷在殿外求见陛下。 他此时进宫干什么？ 莫天说着接过吴莹手中的奏折，他随手翻开，神情更加阴沉。 陛下， 他想让弩号领兵五万增援云景城。 弩号是德王内职，也算北秦的一名猛将。德王觊觎北秦王位多年，一直不肯把手下精兵尽数交给莫天调遣，这五万人马算是他的老本。 陛下，德王爷是想…… 邺城只有五万残兵，先于焕现率七万大军驻扎在云景城，弩号若再增援五万，邺城必破，夺取邺城，诛杀靖安侯的军功，他必定不会轻易错过。 这一年，帝子元在西北战场上连破数城，斩杀了无数北秦将领，让北秦子民闻风丧胆。北秦人崇尚武力，若谁能诛杀帝子元，这份军功必定让其在北秦国内声望大涨。尽管他猜到德王的用心，可却无法拒绝。有帝子元在邺城， 即便鲜于焕统御七万强兵，胜负也是未知之数。德王的五万人马却能够扭转战局。三国掌权者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既然谁都无法吞灭谁，那在将来的谈判里谁掌握的更多，谁就能拿到更多的主动权。这场战争莫天筹谋数年，几乎耗尽北秦所有，作为一国之主，他没有第二个选择。 邺城被迫也意味着弟子园。 莫天垂眼朝鹦鹉殿外石阶下候着的德王看去，负于身后的手缓缓握紧。 无影，传德王进殿。 是，陛下。 等等。 无影转身就走，却被莫天唤住。他回过头，看见莫天站在晨光下，颀长的身姿沐浴着朝霞，周身仿佛镀了一层鎏金。他几乎看不清莫天脸上的表情，却听到年轻的帝王无可奈何的声音。 告诉鲜于焕，弟子园对阵还有用，邺城之战若是时机允许，生擒弟子园回王城。 是，陛下。战场之上生擒主帅何等为难，更何况又是靖安侯军那般刚烈的性子和手段。 吴英神情讶异，却也不敢违逆莫天的旨意，应声后退了下去。莫天眺望西北，终不再言，一族一国结局早已注定，他和弟子元或许不如从来不见。一日后，努浩率五万铁骑从德王领地出发，浩浩荡荡朝邺城而去。半月后，邺城晏殊望着云景城外攒动的北秦狼旗，眉头紧皱。三日前北秦援军抵达，鲜于焕从三日一次的出城练兵换为每日一次。天气渐暖，邺城城头的后兵已有融化迹象，鲜于焕迟迟没有发兵攻城，等的也是冰雪融化。晏殊转身下了城头，直奔城主府内寒夜的书房。晏殊走进书房的时候，寒夜正立在沙盘前。晏殊在弟子元身边时没大没小，在寒夜面前却矜持沉稳得很。他清了清嗓子，先朝寒夜行了个礼，才沉声开口。 殿下，努浩领了五万援军过来，臣猜最多不过三日，鲜于焕就会攻城。待兵墙融化，邺城将无险可守。邺城内还有三万百姓，臣恳请殿下马上带着百姓离城，并向青南城求援。 晏殊久经沙场，从不做以卵击石的无谓牺牲。鲜于焕只有七万兵力时，他尚能一战，可如今十二万大军，邺城必破。青南城里还有弟子元一手操练的八万帝家军，如今弟子元昏迷，也只有寒夜能以兵符调遣这八万大军。寒夜抬头朝晏殊看去。 你让孤带着百姓走，那你呢？ 臣会死守邺城，等殿下带着援军回来。 寒夜一怔，眼底一抹感伤极快划过，他缓缓开口，沉声道： 一个安宁就够了。 殿下。 晏殊，不必再说，孤不会离开邺城。况且半个月前，温硕离城是孤让他带走了兵符，如今青南城的八万大军已经随温硕去了山南城。 殿下，臣以为您会亲自。 君县城才是我大晋第一铁棍，当初若不是秦景偷开城门盗走步兵图，君县城绝不会失守。只要重新夺回君县城，北秦短时间内再难叩关，可保我大晋子民十年无忧。晏殊，谁夺回君县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替那五万被坑杀的百姓拿回故土，给施家和无辜惨死的大晋子民一个交代。如今连兰青生死不明，新任将领远没有连兰青善战，是我们夺回君县城的最好时机。两日之后，归西会在潼关出兵，和温硕的十五万大军会合，发兵攻打君县城。 殿下，那我们邺城怎么办？ 一旦君县城战火再起，鲜鱼幻必定会同时攻打邺城，那岂不是连最后三日的时间都没有？前有虎狼之师，后无援兵，面对北秦大军的疯狂攻势，别说夺回云锦，保住邺城都很艰难。殿下这么做，岂不是根本没给邺城留下退路？说是如此，即便夺回君县城，邺城这条攻入中原的极北之路，一样会被北秦撕开口子。 院书安静地等韩烨回答，若不是有其他方法，韩烨不会做出这样的安排。 院书，如今云锦城内是否还有大境子民？ 果不其然，韩烨问出了院书根本没想到的问题。院书摇头， 殿下，云锦城是最早被北秦占领的城池，除了当初死于战乱的百姓，所有大境子民都被北秦蛮夷驱逐出城，如今的云锦城只剩下北秦大军。 如此便好。院书，你可曾听过云锦城的传言？ 院书面上露出一抹疑惑，忽然想起当年在安乐寨时，弟子园时常为他和院琴说的野史。 臣听说二十几年前咱们大境建国时，北秦王曾遣使来贺，宴席上北秦使者酒后大放厥词，言北秦兵强马壮，总有一日将马踏边关，取走我们大境军县和云锦两城。 你可知太祖当时是如何回他的？ 臣知道，太祖命人将那北秦使者绑了起来，并修了一封国书给北秦王。 大境军县永不可破，若破，大境必取之，大境云锦永不可夺，若夺，大境必毁之。凡朕有生之年，大境国土若失一寸，十年之内，大境塞外诸国永不复存。 当年韩子安立国，一封国书昭告云下，若犯大境一寸国土，必以国来还。自此边疆安稳数年，他有生之年，北秦和东迁未敢再兴战火。如今韩烨立在漠北边疆战场，以大境储君的身份重新燃起了韩子安二十几年前的这道响彻云下的护国国书。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